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化；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现在什么都想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啊。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啊！我们周日继续给大家讲茶。在上周的时候，咱们又开了一个新的系列，叫做中国名茶谱。上一讲呢，咱们给大家讲了讲这中国的名茶怎么命名啊，对吧，起名有什么小小的逻辑在里边，包括多杰老师也跟大家说，哎，这起什么名儿能火啊，那个有几个要求啊等等，咱们都给大家说了一下啊。今天的第二期，咱是不是得说一下咱们这大家都知道的十大名茶了， 哎， 是吧，多杰老师， 这个算一个专题吧。 嗯 啊，因为我们尽量的每回给您拆一个名茶来讲， 哎， 但十大名茶呢是大伙儿呢应该讲是比较耳熟能详的。 哎， 说那十大名茶是不是耳熟能详？不知道，是这十大名茶的四个字儿。 对， 这四个字儿您是耳熟能详。 嗯， 哎，因为您肯定耳朵里灌满了。 对， 这个我想他，我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啊，我这个都是斗胆的这个议论啊，因为咱的听众朋友藏龙卧虎，这什么人都有，有专家。我想说的是，这个十大，这个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 哎，对，十大将军。是吧， 这人， 哎， 你比如说你的餐饮有没有十大名菜啊， 那肯定各地都推十大名菜，对吧， 对， 然后这个反正十是大家有时候挺爱用，中国人应该四，对吧，也是挺爱用的，是吧，四大名著，什么四大美女，什么四，它是一个，然后再往说是十也是常用的一个， 哎， 对吧， 可能是多少多少大都特别爱用， 对， 凑上哪个是哪个，是吧，四大名著呢对应的是四大菜系。 对， 我是这么想啊， 嗯， 我是琢磨着怎么不是十大菜系呢，许当年实在凑不出来了。 哎，对，当年确实是凑不出来，现在都在争。 啊，现在四大变八大。 八大以后呢，大家都觉得有一阵儿餐饮界有一个猜想，叫谁将成为第九大菜系。大家都说我是第九大菜系，包括咱北京菜也在争这第九大菜系。 哦，那就到今天都努力到这个程度都不够十大。 对，但这你要说现在剩下那些菜系呢，人家也哪个都不弱，你要这么说起来，谁凭确实为什么能出现这个一说，到底谁会成为第九大菜系，就说明剩下这些个菜系啊，你要横向对比，哪个人家都还有理由，对吧，而且哪个呢，你要说还不算太弱，嗯，所以咱一出他可不是第九，只是可能10、12、13、14，那夸夸夸夸那就往后排了，肯定是越丰富越好，咱现在想的是 啊，对，他这个反正这是咱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 嗯 啊，是吧，四大剑客呀，六大剑客呀，也这样哈。 对对对， 他这各个领域还都存在这个这种啊，四大名捕。 哦，对，您小时候没少听评书，啊，是吧？ 不过他这个电影也这么演，嗯， 对， 是吧？现在好像还放这种电影， 有 哎，对，嗯，这个是一种特色。那就是说，我们把它评出一个级别来，首先来讲，这个是很难的。 嗯， 一 因为我说叫谁的心目中都有一份十大名茶。 哎，还真是。嗯， 今儿个我把这话在咱们广播里一聊， 嗯， 跟各位听众朋友呢不能直接的交流，但是您自己在心里呢，您也打打您这小算盘， 嗯， 你也合计合计， 嗯， 想必您也得说出来，张三李四这够十大名茶的行列范围之内。 哎， 哎，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 嗯， 不同地方的人也有不同的讲法， 嗯， 咱北京人首当其冲一拍桌子就得说那茉莉花呀， 对呀、啊， 花茶先给我入选， 这要不入选我跟他急、哎、是不是？ 但我告诉你，这花茶凭了 这么多回还真入选不了， 凭了这么多回的十大名茶 啊， 这你别着急啊，这今天您这个有的听。您慢慢听，我给您说，中国这十大名茶有多少个版本？ 嗯， 都不一样。 嗯， 就这么多个版本里边 都没有你， 基本上都没有这个茉莉花茶，可见他不照顾我、哎。 咱们可以评一个北京百姓心中最爱的茶， 啊、 是 那唯我独尊了， 最佳人气奖。按现在的话说， 对，嗯、那就是说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讲法、 嗯， 那就是说怎么个评判，怎么个衡量，这是很难的， 嗯， 是吧？这不是体育比赛， 对。 这不是你跑第一我跑第二的事 啊 对, 啊对， 没有一个特别客观大家都认的标准，是是， 对，也许今天呢他可能还有真有一些系数， 嗯 啊，今天他弄一些什么市场占有率啊， 哦哦哦、 啊、对，他有一个调查的比例、啊、 市场上的考量， 对啊、 嗯、 他拿那比例参数呢来回折， 嗯， 折完了以后也算分， 嗯， 算完分他说可能谁是什么名茶什么名茶，这样人也评啊，逗着呢、 嗯、 我慢慢跟您讲， 嗯, 嗯， 但当年来讲没有， 嗯， 在当年来讲的这个评选呢， 就是你们专家说了算，是不是？ 对，是评选的人说了算。 嗯， 但是我想十大名茶一定还是代表了一些东西。 哎， 代表什么呢？代表当时的主流对于茶的态度和认识。 嗯， 所以我们研究这个十大名茶这件事儿， 嗯， 本身这十大名茶像个什么呢？ 嗯， 小镜子。 哦， 它能折射出当时茶文化的一个风貌，各不相同。 嗯， 您知道这茶的流行，您要老听我的节目，我老给您讲这话，我说跟那台上的明星一样、 哦、 你方唱罢我登场， 嗯， 也是花无百日好 出百年， 哎，对了、 嗯、 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嗯、 那么茶也是兴衰起落，也是有这么一个阴晴圆缺， 嗯， 那么它的十大名茶也是更替的、 嗯、哎， 就是你上名我下，他需有那个老能上去的那个老在那儿的那个、 嗯、 咱们叫什么呢， 长青树， 哎、哦、讲歌坛长青树，饮坛长青树， 嗯， 我们讲这叫茶界长青树， 哦， 这种有没有呢，他也有， 哦， 但有的呢他也是来回换的， 嗯， 哎，可能这两年就出现了个窜红的品种， 哦， 没办法啊、 哦、 人家太红了， 对， 咱们这二年评选的时候不照顾一下不行啊， 对，你得尊重市场，是吧、 哎、把它就也评进去 啊、 这种情况它也有， 嗯， 这个说就是十大名茶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嗯， 不同的时代，一会儿我跟您讲，打民国就开始评， 哦， 打民国就开始评，一直评到了前几年、 嗯、 还评呢， 嗯， 多少个版本， 嗯， 那么这里边它就反映了这个咱们中国茶的一个兴衰更替， 哦，有意思、啊、 有意思的地方， 嗯， 可是我还得给您说明白了， 嗯， 这十大名茶之间可不在排名， 哦哦哦哦，排名不分先后， 对吧， 哦， 不跟他们餐饮界似的， 哦， 他们餐饮界老打 怎么啊，对 啊，川鲁粤淮扬啊，他们这好家伙， 人家四大菜系达成共识了， 哦，怎么说的， 嗯，不分第一也不分排名， 对， 后来我问我说为什么大家现在一说都是川鲁粤淮扬，这是怎么说出来的，为什么人家鲁菜人家不排前头，不弄个鲁川粤淮扬，怎么说，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啊？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啊？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 天天最新鲜。 后来我问我说为什么你大家现在一说都是川鲁粤淮扬，这是怎么说出来的？为什么人家鲁菜人家不排前头，不弄个鲁川粤淮扬怎么说？然后那人说就是因为当时写这本书的那个老师是四川人，所以他就把川写到第一个，有点小私心，但是他们各都说自己第一， 对对对， 所以也就不说第一了， 对, 对, 对,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嗯， 这跟赵钱孙李似的，啊、 对、 啊、对，咱们现在 排名不分先后，按笔画、 哎、 是吧？ 赵钱孙李那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到今天来讲也没有这个意义了啊。 对对对， 说到我们的这个茶也是一样啊、 嗯、 那就是说咱这十大名茶里边入选了的， 嗯， 不再排先后了、 哎、没有甲乙丙，只有前十名。 哎哎，对了对了对了，就咱别再说谁是 第一 哥，哎，对的、 啊、 不能那么提了啊、 嗯、 咱把这事先说好了才能咱跟您说这个中国的十大名茶。 嗯， 十大名茶这个概念最早提出是什么时候呢？ 嗯， 在现存的资料来看啊，最早提出来的不是唐代，不是宋代，不是明代，不是清代， 嗯， 进入到民国了。 哦，十大名茶， 就是这概念提出来了。 嗯， 哎，就跟您讲那川鲁粤淮扬这概念提出，许也不很久。 哎，对， 哎，不能说也有四五百年了，不至于、哎。 那肯定没有。 对，对，它也是一个近现代形成的概念。 嗯， 我们这个十大名茶的概念呢，差不多。 嗯， 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公元的1915年。 哦，1915年， 这一年可了不得。 嗯， 这一年你在很多的名茶、名酒、名吃，它的那个宣传语上都看见这一年。 哦，都是那一年评的。 对了， 是吧？ 这一年就开了一个著了名的， 嗯， 巴德玛万国博览会。 哦，对， 这就开在了公元的1915年。 啊， 哎。因为当时呢，我们也是刚刚的和西方所接触， 对， 各省呢也是以这个农业厅啊， 嗯， 和这个商业厅啊为单位， 嗯， 向那个组委会啊选送了很多的产品吧， 嗯， 就说是产品，当然咱们的产品里边的这个博览会，它理论上是冰箱、彩电、电脑都行的，许那年头都没有、啊， 什么东西都可以去， 哎，就说我给你举例，那年头都没有这东西，但咱们呢？ 嗯， 它主要还都是 农副产品。 哎，对了、 嗯、 当时那么国力比较的羸弱、 嗯、 真正说能拿得出手像样的、 嗯、 工业产品还是很少的、嗯、 没什么国力、 哎、咱们真正能征服世界的茶是一大项。为什么茶缺老评奖啊、 哎、 没有这么好的茶、 嗯、 这话是不假、 嗯、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那个名茶上都写1915年参加了巴德玛万国评比、 嗯、 完了再怎么样怎么样如实得什么样的奖、 嗯、 啊，那这个呢专门有老师啊去研究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我所知道的上海就有学者他专门就研究这个巴德玛万国博览会这个情况、 嗯、 怎么组织怎么评比到底评比了什么人他有档案嘛，他就可以查、 嗯嗯， 在这个巴德玛万国评比上，这徐也是要我说啊，是有点的好事之徒 哦。 你评就完了吗？你不有金奖银奖，你评就完了吗？ 对呀、 啊，嗯，他不，他评了个十大名茶， 这是自己评的吧？ 啊，不，他 不是人家巴德玛那边评的呀。 反是最后回来以后，就十大名茶就 对吧？人家外国人可不好说个什么，还给你评个十大名茶，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概念就很模糊。 嗯， 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十大名茶了。 嗯， 但这十大名茶是什么呢？我给您念念啊，我也记不住， 嗯、 我这都抄下来了。 哦， 因为它太混了。一会儿我给您念完了，您最好今儿听的时候您带个笔记本。 哦， 您最好给它记下来，您再对比对比。 弄个表格。 哎， 是吧？ 因为他我试图记忆，我因为我老讲这课，他理论上我应该记得住、 嗯、对， 但是 你确实记不住， 起码有六七个版本，你怎么那么好就记住了？就是我的记住的意思是别给人混了，有许这回没有、 哦、 下回有的，这我别给人混上啊，对不对？ 哦， 我给您说说这个 参照着念啊。 哎，我这回我得参照着念了。 嗯， 这十大名茶是什么呢？ 嗯， 您猜有什么吧。 龙井你得有吧？ 啊，好，有一个，你说对了。 啊、 还有， 龙井得有一个，大红袍，碧螺春，大红袍、碧螺春 都没有， 都没有 啊，都有， 都 有，都 有啊。 嗯， 你看都看不明白。武夷岩茶是不是得有一个？ 啊，接着说。 哎，然后，蒙顶仙茶 啊， 没有， 没有， 也这没有。铁观音 啊，有 铁观音得有，然后还有什么黄山毛峰没有？ 有， 也有，也有啊。再猜， 主要是你知道的呗，知道的就这些几位， 已经差不多了 啊！ 不要再难为我，给造成一个我都蒙对了的假象，你就收吧。 对对对对，这个孙老师，这个说咱们超市里的一句话，受沁了。 对对对， 我说说啊，这十大名茶，他评的啊， 嗯， 碧螺春， 嗯， 西湖龙井， 嗯， 六安瓜片， 嗯， 信阳毛尖 哦， 都匀毛尖 哦。 黄山毛峰， 嗯， 祁门红茶， 哦， 武夷岩茶， 哦， 君山银针， 啊， 铁观音， 哦，就那什么都门什么 都匀， 都匀那没听过，剩下的都听过 啊。都匀毛尖是贵州茶， 哦， 啊，是贵州茶 啊， 评了这么一个十大名茶， 嗯， 这是现在能找到一个最早的版本啊， 嗯， 但本人认为这里边有附会的成分， 比如哪个？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嗯， 这是现在能找到一个最早的版本啊，但本人认为这里边有附会的成分。 比如哪个？就那都匀是不是？ 比如说信阳跟都匀都应该是比较附会的， 是吗？ 嗯， 你当着我们另一个下名的面说信阳毛峰， 信阳毛尖啊，有可能有，但是都匀毛尖的附会程度是比较大的。 对，因为我觉得贵州产区到现在，咱也说它可能是个产茶的大省，但是好像名气没有特别大，对吧？ 哎，但你别想啊，这个茶也有名，马上后边可就有它了。 啊，有了， 后边就有它了。 当时还没名， 当时还没名， 嗯， 啊，当时还没名。这个我呀，我给您把这说俩咱一块儿讲啊， 嗯， 因为这多少个版本， 嗯， 这个版本呢是个最早的版本 哦， 就是1915年巴拿马文博览会， 嗯，谁评的其实咱们不知道， 说不上 是吧， 其实是说不太上来， 哦， 孙涛老师讲那话有道理， 嗯， 评金奖银奖有可能， 对， 十大名茶 你不符合人家赛制啊，对吧，啊，你说咱看完奥运会了，你评出一个中国排坛十大名将，说这奥运会评的啊，奥运会是说都是顶多就弄一前三名金银牌那儿有标记，你说弄一十的名将这是怎么弄的，四猛八的锤子都出来了， 哎，对对对， 这 听着就吧，就 听着就不合逻辑， 听着就太中国了， 听着就太民间， 哎，对对对，这我看徐也不是太靠谱啊， 对， 太靠谱，那咱们往后说吧， 嗯， 再往后民国就没评过。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十大名茶。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欢迎来到2035，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何牧阳词曲，加油男孩组合演唱。 那是一个诺言，穿山越海真切，遇见梦想的明天。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离线。快把青春充满电。我和2035有个约，约在欢呼雀跃那一天。我心爱的祖国更加美丽和谐，昂扬屹立新世界。我和2035有个约，

所以各位你注意啊，咱们新中国可这明察也有个断档 哦， 别着急，一会儿慢慢给您讲。 嗯， 先说建国以后第一次评选， 哦， 这个年份您得记住，1959年 哦， 建国十周年 哦， 这个评过一次，评过一次这个十大名察， 嗯， 这一次应该讲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评， 嗯， 第一次评十大名察。我再说这十大名察， 哦， 你再听听啊， 嗯， 又不一样了，有的原来有，有的原来可没有， 嗯， 这回评的十大名察有什么呢？头一个评的是南京雨花茶， 哦，雨花茶， 今儿也是江苏省名茶啊， 嗯， 是那个你光知道南京有雨花石了， 对对对对。 啊，上南京中山陵 啊， 泡碗里 对 一个，不是啊，这个是南京雨花茶 啊， 碧螺春 啊， 就叫洞庭碧螺春， 嗯， 黄山毛峰 哦， 黄山毛峰六安瓜片， 嗯， 庐山云雾茶 哦， 庐山云雾茶，君山银针，信阳毛尖，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祁门红茶， 没有西湖龙井了， 哎， 哦呦，这个。这让我如何是好？感觉龙井应该是一直在里头的，是不是？ 哎，这回没有西湖龙井 哦， 没有西湖龙井， 哎， 代替上来的是这个我刚才讲的 云雾 啊，庐山云雾， 嗯， 还有南京雨花茶 哦。 我觉得这里边有点原因，所以咱们这就能分析了。 哦， 首先来讲，咱们就看1959年这个版本， 嗯， 十个茶呀， 嗯， 有几个绿茶呢？ 没数出来。 七个绿茶 哦， 有七个绿茶 哦， 那就说绿茶是绝对的大宗 啊， 证明什么？证明咱们中国是绿茶的王国 啊，对， 就叫中国的内销茶主要是绿茶， 嗯， 就是咱们自己做自己喝的这个茶，人民群众自己喝的茶主要是绿茶 哦， 这到今天还这样， 哎呀， 这样，我原来说过，我说您就看最新的统计数据， 嗯。 现在您看又普洱吧，又白茶吧， 嗯， 啊，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吧，绿茶占整个茶叶消费量60%， 哎， 那五个分那40%， 这个比例从1959年到现在，你看差不太多 啊，一直绿茶在退步， 嗯， 但人基数太大， 对， 啊，可能从65退步到60了吧， 嗯， 大概就这么个比例，你也就分人家那个市场的那一部分， 嗯，哦，但是这个龙井没有进去，多杰老师意不意外？是不是 觉得 你就跟评中国十大名酒还是哪年没有评进去茅台，你这是不是有点意外 啊？还是跟一个审美是有关系 啊。 你比如说这个庐山云雾茶的评选进去， 嗯， 那可能就要跟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庐山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系 啊。对，那明白了，明白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明白了。 所以我说这个十大名茶太有意思了， 嗯。 它绝对是一个折射面， 哎， 它就要折射不同时期的审美， 嗯， 对吧， 嗯， 您比如说一般的名茶都有啊，比如说瓜片啊， 嗯， 啊，碧螺春啊，毛尖啊，啊，这都有啊。这里边有点什么呢？有两种的乌龙茶， 嗯， 一个就是武夷岩茶， 嗯， 注意这儿可不叫大红袍，大红袍是武夷岩茶的一种，那会儿还数不上号， 嗯。 没有单独的一个叫大红袍，就叫武夷岩茶。再有一个安溪铁观音。 嗯， 我原来在节目里给您讲过，我说咱中国这个乌龙茶呀，我反复的提啊，咱们很多听众朋友都背下来了。 嗯， 您背下来了就对了，那就是我的目的。 嗯， 那可不，您得掌握了它才是我的目的嘛， 嗯， 对不对？ 嗯， 我就得老说你才能记住呢。 哦， 乌龙茶四个产区。 嗯， 闽南、闽北、潮汕、台湾。 嗯， 这儿是俩产区，闽南和闽北。 嗯。嗯， 闽北评了一个代表的，以这个武夷岩茶为代表， 嗯， 闽南评了一个代表的，闽南以谁？以安溪铁观音为代表， 嗯， 您要是听过我们讲茶区那个系列的，您就知道安溪不光产铁观音， 嗯， 可以产黄金桂， 哎， 可以产本山，可以产毛蟹， 嗯， 还可以产佛手， 嗯， 那这些都是闽南的茶， 嗯， 评不上，就凭一个代表， 嗯，哦， 就你们这里边找一代表吧， 哦， 代表你们就行了， 哦， 铁观音 啊， 哦，那要北边到了武夷山，什么叫铁罗汉呀，白鸡冠呐，肉桂呀，水仙呐， 嗯， 大红袍啊， 嗯， 得了，你们统一吧， 选一个代表， 是吧？ 你们就叫严查吧。 啊、 哦，你们连代表都甭选了，你们叫严查得了。你们整个组一代表团，你们按这严查代表团参赛。你说他凭这十的名茶，这五一严查，他送的是什么呀？ 对， 他总得送一个吧？ 不太明白是吧？现在 对吧？ 模糊，现在听起来。 对对，那。不能单独有一茶叫武夷岩茶呀，那都得有名字呀。 嗯、对， 你是肉桂是水仙呀。 嗯， 他也没说啊。 哦， 他也没说就叫武夷岩茶。 嗯， 可见其草率。 嗯哦，是， 可见其草率。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还俩产区呢，一潮汕一台湾。 嗯， 潮汕呢那会儿看来是不太重要。 嗯， 历次评选十大名茶， 嗯， 潮汕为代表的凤凰单丛茶都没有入选过。 哦， 所以截止到今天为止，谁要能喝到凤凰单丛茶，我说都是很小众，您玩的很高了。 对， 很深了。 嗯， 和单丛茶， 嗯， 不著名。 嗯， 还剩一台湾产区，台湾产区有特殊的历史原因， 当时也不参评， 对，他还不能够参与到评选范围之内来。 嗯、 不是说他不见得没有名茶了， 嗯， 不能够评选，这些都算上以后还得选一什么茶，这玩意儿也是平衡。 嗯， 这评委搁一块儿也嘀咕， 对， 老张老李，咱不能十个都评绿茶吧？ 啊， 是吧？咱中国是六大茶类，但是那会儿六大茶类的概念还没有， 嗯、 那讲四大茶类。 嗯， 说咱那这么多茶，咱得再评一个。 对， 愣挤出一个名额来给红茶， 嗯， 多勉强。 是，也难为他们了。 有绝对这里边有照顾性质。 哦， 是吧？ 嗯。 就是肯定不能拿那红茶单独跟那些茶一块打， 嗯， 学打不过， 嗯， 就红茶你们里边吧， 嗯， 咱老北京的话说，这叫矬子里拔将军吧， 哦， 咱们选一位啊， 嗯， 选谁呀、啊？选来选去、嗯、选祁门红茶， 哦， 所以屏上的红茶的名茶就是一个， 嗯， 可注意不是整山小种， 嗯， 是祁门红， 哎呀， 是祁门红茶， 嗯， 但是更不是金骏眉了，金骏眉没出现的 那 会儿，那 时候还没有呢， 没有金骏眉的， 嗯。 愣评出一祁门红茶，祁门红茶是1875年创制，光绪元年创制， 嗯， 主要就是走外销路线的， 嗯， 当时祁门红茶为什么评它？ 嗯，创汇，你有贡献， 说的太对了、 嗯， 但是当时给咱们新中国出口创汇的重要企业， 哦，你得肯定人家是吧？不能光挣钱，你得给人点荣誉嘛，是吧？ 哎。这个十大名茶我为什么老说的值得一讲啊， 嗯， 这背后它都有算，它一定得有点讲究吧。 哎，嗯， 当时的红茶您注意可不是只有祁门红， 嗯， 它是没有金骏眉， 嗯， 可有正山小种， 嗯， 它是没有金骏眉，可它有滇红， 嗯， 这搁今天也都是数得出来的。 对， 湖红， 嗯， 湖南红茶，就安化那地儿产的湖红， 嗯， 不选， 嗯， 单选这祁门红茶，这祁门红茶是不是最好喝呀？我说那可就算不上 哦， 什么程度您能到最呀、啊？ 嗯， 我说是不是这道理？ 对对 对, 对， 您说我这水平很高，这我都承认。 嗯、 任何一个领域，您这一拍胸脯说我水平最高， 嗯， 千万别这么说，说了就是人灭你。 哎，真是， 那就出来咱怎么着？咱试试， 嗯， 是吧？你是跑得快还是跳得远？他总有比您强的。 嗯， 您倒要知道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嗯。 茶也是一样，你怎么评第一呀、啊？ 嗯， 参考了非查的因素， 嗯， 参考经济因素，人家在经济上有贡献， 哎， 那把人也评入到十大名查的范围之内， 感觉也不是特露脸，感觉是给对付上去的， 哎， 是吧？ 那也得评 啊，哦， 是吧？那也得评，人家这个利益好 啊啊啊， 对不对？ 这行吧。 您要知道啊，在1959年，那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10年之际啊， 嗯， 当时能够出口畅汇的是不多的，这个当时为国家做很大贡献， 哎， 所以把它评进去了啊， 嗯， 所以你看拆解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有意思有意思，嗯， 哎，这到了这个我们讲这叫什么，1959年了， 哦， 1959年往后呢再评啊，再评就是82年， 哦， 1982年才评呢， 嗯， 您想想，这是很漫长的。1959到1982是多少年了？ 59到82，这30年了，想，哎， 这是孙老师的一个短板啊。 23年 啊， 对吧？ 23年的 啊， 23年之间没有再评过一款名茶。 嗯， 为什么呢？ 嗯， 这就是我说的，中国名茶出现了断档。 哎。 这个是为什么呢？ 嗯， 特殊的历史原因。 对， 当时茶叶是二级产品，管控了。 嗯， 管控以后最主要的任务是出口创汇。 嗯， 出口创汇之外，作为内销。 嗯， 那说实话， 就是出口转内销，是不是那会儿老说的就这意思？ 那不是啊，那 这时候又后来了。 出口转内销是，哎，那是 后来蒙大家的事儿。 那您说的不一样，出口创汇的茶， 嗯， 确实品质都不错。 嗯。 那内销茶在当时来讲品质不太高， 嗯， 其实是不太高，如果说出口是一级二级，内销是3级4级， 嗯， 是比较往下的。说有没有那特别好的呢？就也有那顶了尖儿的观音王， 嗯， 许有，这我都问过很多这个以前国营时期省茶叶公司的老前辈们， 嗯， 他说那个呀不参与市场流通， 有， 靠什么呢？二拇指宽的条子， 嗯， 是批条子的， 哦，特供， 特供的， 嗯， 特供的也有多少种？那您比如说，有在北京来讲，在北京有茶叶公司， 嗯， 北京茶叶公司当年一年就经手呢3到5斤的铁观音， 哦，一个公司才3到5斤， 对， 哎呦我妈呀，太抠了， 对，为什么呢？他不在门市上卖， 嗯， 这3到5斤是什么意思呢？许有在京的一些 哦 专家学者，是人家那个地儿的籍贯， 哦，人就喝这个习惯， 哎，人家是比较习惯于喝这个。您比如说那个福建籍的老专家， 嗯， 人家就可能有申请， 哦， 哎，就有这么半斤的额度， 特批点给他， 哎，半斤的额度啊，一斤的额度，由福建省茶叶公司把这茶调上来，调给北京茶叶公司。 哦哟， 人留着，人可能到月份，人就来取。 哦哦哦， 也就是这个意思。 复杂，嗯， 说白了吧，出口那品质那么高，当时国内就是卖也卖不出去。 嗯，没钱呀， 消费不起。 嗯， 消费不起这个茶，那，嗯，但是任何东西做出来得有个成本的，同志， 嗯， 但它成本是很高的。 嗯， 不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范围之内，中国就没有再评过名茶了。 嗯， 茶是什么呢？真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普通品种。 嗯， 普通品种。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到一个问题。 嗯， 我们多少年都不做名茶了。 哦， 当年那些个名茶，有的甚至很多人都不会做了。 嗯， 很多都需要再恢复。 哦， 很多都需要再找老师往回教了，坏了。 老师傅没了，是不是？ 很多这种情况，这才找到了当时在浙江省很著名的一位茶学界的前辈， 嗯， 叫做庄晚芳。 哦， 让庄先生领头，就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写一本书，叫《中国名茶》。 嗯， 这才80年代才又出版这个书。那书那会儿写的都很草率了， 嗯， 就是说没有后来那我说都是一部书，当时那是一本一个薄册的， 哦， 不大的一册子，这那会儿才想起说咱们再把这名茶敛吧敛吧，哪些算呀，算着都赶紧现在再记录下来，怎么个由来，怎么个历史，20多年都没有人提这事儿了。 嗯， 那你提到名茶，这是不是提到享乐呀？这是不是就不正确呀？ 嗯， 当时有多种的考虑在其中，

编纂那当时他们那本浙江版的中国明察，但是全国性质的啊、 嗯、 那个时候才又提出这个明察的概念。 哦， 整个一段就是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没有再提过这个概念。 嗯， 很多茶也不产。 嗯， 那你比如说那会儿凤凰单丛，比如说明察是蜜兰香啊，啊都明丛啊，那都是、 哦、 通天香啊，不提了。 哦， 出口也不提了，混在一块儿出口。 哦， 都是混在一块儿，按级别，评够一级了，一块走。 哦， 嗯，不再单提出来一个项目一个项目，不那么评。 哦， 都到这个程度， 粗放了很多啊， 变成了个大宗贸易。 嗯， 因为你是出口，那需要量。 嗯， 你再提那也没有意义了。 嗯， 哎，对，他不是卖零售啊。 嗯， 他就把这整体算这么一种考虑。所以我要跟您说，五九年之后一竿子就支到八二年了，到八二年的时候， 嗯， 才又评了这个十大名茶。 哦。 才又把这十大名茶的概念啊，再又提出来， 又重新提起来这个概念。 哎，对了， 哦、 所以，我今儿拿这东西的这个版本是八二年的这个版本。 多杰老师拿了一个都已经泛黄的这么一个本儿，里边按咱过去的话就简报。这现在你要跟现在的孩子说。都不知道了，因为现在报纸本身就少、 啊、 都看电子了，是吧？那过去小的时候，我记我小的时候还有过这个叫简报，就是当时把你 我也剪过， 对吧？把你感兴趣的那东西他给拿过来，然后你把它给剪下来啊。这八二年的十大名茶我给大家看看啊，这叫杭州龙井茶，然后还写了叫色泽啊，叫色翠香郁，味醇诱人。你看那时候用字也是非常精巧的， 那都是老编辑老写手。 哎，你看别看就是这么一小块、啊、 这跟今儿公号不一样、啊、 一小块。然后还有就是闽北的武夷岩茶，后面哎呦，这个也是啊、哦、你看啊，我发现都是每一个茶给八个字的评语。 你先看下面这贴那两张条， 好、 哦，那上写的就是十大名茶。 十大名茶啊，我先给大家念念啊：浙江西湖龙井茶，江苏吴县碧螺春，安徽黄山毛峰，然后是湖南洞庭湖叫君山银针，安徽祁门县祁门红茶，然后我再翻开另一个小条，哈哈，这叫安徽六安瓜片，河南信阳毛峰。贵州这是都匀毛峰，还有就是福建的武夷山武夷岩茶，以及福建的安溪县的铁观音，这是和咱们上一回那个十大名茶基本架构还是差不多。 跟哪个呀？ 第二版的那个呀， 差 两个，差 多了。 哎， 跟第二版可差多了， 那和第一版的差， 哎，和 第一版的差不多。 所以那第二版的会不会是附会的？ 对， 但那个第一版的会不会附会的？ 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对吧？ 嗯， 还是有区别的哈。 对。 他这个我拿的这个呢，刚刚孙老师说咱们这是一个音频的节目，您瞧不见、 啊、嗯， 这挺有意思的一东西。 对， 它是当年我呢这个收来的一份老资料。 嗯， 当时我收来的时候呢，我是论斤收来的、哦、啊，里边 卖破烂的那个意思、 哎、 啊， 里边夹着这么一份、 嗯、 夹着这么一份，这个应该是那就是我的前辈喽啊，这个八十年代的从业人员。 嗯， 人家做的这么一个简报， 嗯， 人家简的是这个当时 各种跟茶有关系的，就按咱现在话说，一个那个微信推送小文章，您现在都是搁手机收藏，那时候呢，这位老先生就都剪下来了，贴在一个本儿里了。 哎， 嗯， 那么这个还是挺难得的、啊 哎、 而且说实话啊，那会儿的这个文章啊，怎么也比今儿这是认真的多得多。 哎，一是认真、啊、二那个时候啊，你通过他为什么要简报，还是资料偏少。 那肯定， 对吧？你看那个我，因为我最近老看什么陶瓷什么这些东西，我看马未都先生他就反复的讲过，他说他喜欢陶瓷的那个年代，我觉得也是这个改革开放初期八十年代，那时候都是好多人喜欢任何的东西，可能都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说那个时候想找点资料非常难，可能就那么两本书，一中国陶瓷史，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不像现在你说大家想学茶 多杰老师就出好几本了、 嗯、 对吧，那其他的更多的各位老师包括茶学专著，你到书店一查数不胜数，想找什么都能找着。那个时候还真不是，那个时候可能也就是从这些各个这种相应的食品呀，这些农业的报纸上能零敲碎打的找到这么一点关于茶叶的知识，这位老先生就等于是都给积攒起来，做一汇总吧，人家自己。 这真挺好的。 这很不容易。 真挺好的。啊、我这个刚才看这个他十大名茶啊、 嗯、 我刚才给孙老师咱们俩念这个呢是82年的版本。 嗯、 也就是说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后、 嗯、 第一次评选 对 名茶， 嗯， 就评这个。他讲的这挺好，为什么呢？您刚才说对了，一个人是8个字儿， 嗯， 一个人8个字儿， 嗯， 龙井是色翠香玉， 嗯， 味醇诱人， 哎， 武夷岩茶呢叫味甘馥郁， 嗯， 齿颊留香， 嗯， 铁观音呢叫绿叶红香边，哎，你看不是8个字啊， 嗯、 这怎么多了这个？绿叶红香边后边给了4个字，清香醇厚， 这有关系，多给一个字儿、 啊，叙事啊，叙事。而且你看这两张小纸条写的呢，他就把那个产区写的是很明确的， 嗯，嗯 很明确的。这十大名茶咱们再分析一回啊，咱们再分析分析， 嗯， 有不一样的地方了，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首先来讲，有了一个都匀毛尖儿。 有、 哦、都匀毛尖儿这个茶呢，是贵州的。 嗯， 是今儿个在贵州省最拿得出手的茶。 哦， 就是都匀毛尖儿。 嗯， 都匀是个地名。 嗯， 那么怎么有的名气呢？这和新中国成立之后有点关系。 嗯， 这新中国成立之后，都匀呢，地方上啊，茶农把这个茶呀做得好，寄给咱们的毛主席。 哦。 当时这茶可不叫都匀毛尖儿，叫鱼钩茶。 你按听了上一讲的，就鱼钩茶火不了， 听着就火不了， 是吧？顶多卖5毛， 哎、为什么呢？它是这个弯曲状的 啊， 弯曲状的，像鱼钩似的吧？就是说这意思， 嗯、 当地的土茶嘛， 嗯、 就叫鱼钩茶、 嗯， 就把这个记忆去了， 嗯， 记起以后呢，当然这个还是这。几次都有茶区的茶农把茶寄给咱们的毛主席， 嗯、 寄给当时的这个办公室吧，就说是、 嗯嗯， 都是回信复茶资 哦， 就是中央有规定 买你的、啊、 不能收礼， 嗯， 特复茶资一份， 嗯 啊，下次请您不要再寄了， 哦， 都是有这样的话、 哦、 啊，这个很多地儿都留有这种的这个文件嘛， 嗯， 那就都是真实的，这个茶当时呢。就改了个名字， 嗯， 后来再回来的时候，人家主席就说这就叫毛尖儿吧， 嗯， 啊叫毛尖儿，所以这就叫都匀毛尖儿茶， 嗯， 不叫鱼钩茶了。这解这儿之后，这个茶有名气， 嗯， 得有故事，有名气了， 有主席批示。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它这边有个什么呀？您没看明白吗？上两回到现在为止，没有西南茶区的茶出现。 那、哦、还真是。 西南是个历史茶区、 嗯、 是个重要的茶区，四川云南贵州， 嗯， 没有茶出现， 嗯， 都匀毛尖就代表西南茶区领奖。 哦啊，还是一个全国平衡的产物。 对呀、 啊、哦， 西南三省整个的，那中国一共就四个茶区啊、 嗯、 江南江北华南西南，你整个西南茶区没有一款名茶吗？ 对， 对 不 对？ 说 不 过去，是吧？ 最关键的原因是评奖的评委呢都是江浙地区的人 啊，对，这是。 这个是重大问题，人家掌握话语权， 嗯， 那为了平衡，那自然要给这个一个名额， 对， 所以呢，把这个名额匀给了都匀毛尖儿， 哦， 所以都匀毛尖儿茶占一名额， 嗯， 再比如说啊，可是这里边再瞧，可还是绿茶是占绝对大宗， 嗯，对， 您就往后听到什么年月 也是 绝对大宗，中国评绿茶，中国评名茶。都是绿茶是绝对绝对的大宗、 嗯、对，我希望我们俩有生之年看看能不能见证一个历史的改变、啊 哎、 看来是 一会儿就改变 啊，真的吗？ 你往后听就要改变啊，这有可能，你看我数数啊，八二年这回啊， 嗯， 龙井， 嗯， 一个吧， 啊， 碧螺春， 嗯， 两个吧， 嗯， 毛峰三 个 吧、 嗯、 哎，咱就把君山银针算黄茶， 嗯， 不算它， 对， 瓜片， 嗯， 四个吧， 嗯， 信阳毛尖， 嗯， 五个吧， 嗯， 都匀毛尖六 个 吧， 啊、 嗯，还六个， 对，还是按现在的市场份额走的嘛，是吧？ 对吧？ 嗯， 在这个板块上呢，乌龙茶的板块没有变化， 啊、 嗯，还是这二位选手， 对， 五、啊、九年来的这二位，八二年又来一回、嗯、啊，一个是福建的武夷岩茶， 嗯， 还有一个是安溪县的铁观音， 嗯， 这两个现在还是来领奖， 对， 红茶领域呢， 嗯。 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对，还是祁门红茶， 还是祁门红茶， 嗯， 啊，由他来代表， 嗯， 啊，红茶界领奖， 好、 哦，啊，不就这意思吗？ 对对对， 啊，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大的出入吧， 嗯， 哎，你看啊，这就您记住，这就是说，从沉寂了几十年之后， 嗯， 中国的名茶再次出现，这儿就引出一个概念，就说这个名茶。一定代表了一定东西，我上回就讲这问题， 嗯， 没有名茶和有名茶是两码事儿，是两口气儿。你会做名茶的师傅说这师傅可了不得，这师傅能做什么呀？这师傅能炒那个龙井，人家说那炒龙井可比一般的炒绿茶可厉害多了。龙井那个说说， 嗯， 那个 斗带甩几挺拓扣抓牙磨， 哎，好，孙老师的比我们专业的都专业，这个正经专业的有多少人能说出这几个字啊？ 嗯， 说不出这十个字来、 嗯， 多难说呀，还拗口， 真是背了好几年， 啊、嘴里还得有劲、啊， 真是， 就是说你得有这么多技巧才做得出来， 嗯， 做菜不得讲刀工火候， 对，嗯， 是我在家我也做那菜，曲也能吃， 嗯。 没刀工， 嗯， 人评委一看，哟，你这俩肉片怎么不一边薄厚啊？ 真是 下一位啊，这就我就下去了，我就，人家那是名茶，人就必须有这些个卖相， 嗯， 第一个得有吧， 嗯， 所以我这儿给您破一谜， 嗯， 为什么老是绿茶是名茶？绿茶漂亮、嗯、 哦， 绿茶容易做好看了， 哦，还 那黑茶按他们的标准一辈子成不了名茶， 对， 上了四块砖这怎么弄了？这不够名茶的标准。 嗯， 为什么祁门红能评上啊？ 嗯， 就是说他外销照顾他。 嗯， 但是您从另一角度想，就是因为他外销，所以他标准严格。 哦， 他做的就是好。 哦， 他做的相对就是好一点。 嗯， 所以您得知道，这个都是占很大的比重。 嗯， 咱们今儿讲名菜。 嗯， 我认为我妈烧那茄子不错。 嗯， 但是我认为评不上名菜。 不用你认为，确实评不上。 那黑不溜秋的能评上名菜吗？ 对， 又不刻萝卜花，又不摆盘 啊， 又不喷干冰， 对对对啊。要不阿姨往这方面也引导引导， 啊、 咱也评评。 你给他评弄点干冰就评上了啊！我还见什么菜都呲干冰啊。 云雾。 他们的创意菜现在不都弄点这个吗？ 对对，云雾缭绕。 哎，对对对，这我妈那天、嗯、 你也可以弄你这茄子，我给你起一名儿叫亦庄云雾， 啊、 茄子边上马干冰，亦庄云雾， 你听听，可了不得了， 是吧？这也能火，啊、 就靠您了、啊。我说这个，大伙儿一说一乐啊，但是大伙儿知道是这么个道理， 嗯、 就是说。咱们家做的，我们这蛮好吃， 嗯， 蛮好吃，跟能成名菜有区别， 嗯， 茶也一样， 嗯， 说我们这茶挺好， 嗯、 挺好，和到名茶， 嗯， 是有很大区别的、 嗯。 您的整个的理条是不是顺利？ 嗯，嗯 云流个，您知道那位评名茶，就得使您见过，您见过炸油饼那个。那筷子吗？ 嗯，见过。 哎，就那么大个的筷子，不是筷子啊。 嗯。 要做成那么大个的一镊子 哦， 这多的功夫 哦， 拿那镊子搁手里捏这茶叶， 为什么不能拿小镊子？ 乌龙茶得要那大的、 哦、 乌龙茶那大的捏的一颗一颗的捏 哦， 捏的一颗一颗捏，就差过筛子了 哦。 什么意思？得匀溜个 哦， 去评的时候还得匀溜个， 标准化嘛，感觉是啊。 就跟你们那刀工一样， 嗯， 你们显个刀工， 切出来得一边齐。 哎，对了，您这好，要么这饭店做饭废呢， 嗯， 那边角料碎头它不往里切呀， 对， 它切了不显好， 哎， 对吧？ 嗯， 咱们吃饭那咱们无所谓了，它剩一点不成形的菱形，咣咣两刀也进去了， 对， 人家那不行， 嗯， 茶叶也是一样， 嗯， 人家能到名茶这级别，采摘标准， 对， 得严格吧， 嗯， 精选的时候， 嗯， 也得严格吧， 嗯。 那它能评为名茶，它都是有原因的。但绿茶它就在这里边具有一些得天独厚的地方，它嫩采， 嗯， 这你就比不了， 嗯， 它就采一芽一叶，甚至采一芽单芽， 嗯， 啊，你一般就比不了， 嗯， 所以那寿眉永远评不上名茶，嗯、它也是这原因。 枯树叶子不好看， 你怎么这么多年还记着这事儿呢？ 第一印象很难改变，你知道多久老师、 啊、这个是多那多年前哈哈、 啊 这个、孙老师第一回看见的时候不乐意了啊， 嗯，但是好喝 啊， 因为我现在我也喝的，但是还是这枯树叶子。 再往后说啊， 啊， 1999年评过一次 哦，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中国十大名茶。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欢迎来到2035，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何牧阳词曲，加油男孩组合演唱。 那是一个诺言，穿山越海真切，遇见梦想的明天。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实现。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快把青春冲满点。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领航新征程》，王小岭作词，谢振强作曲，李明言、余奎志、董媛媛等演唱。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莲花池西路西三环到西四环由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西路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十大名茶。接下来呢，咱马上要说到1999年评了这一次，那1999年评的十大名茶又有哪些位呢？您别着急，马上为您揭晓。 1999年评过一次 哦。 1999年评过一次 啊、哦，澳门回归评个名茶、 哎、 是吧？ 不挨着，这回评是谁评的？这个你看就看出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多方面的人开始进来了。 哦， 九九年呢是媒体评的。 哦， 是什么媒体呢？当时的《解放日报》 啊啊啊， 就是有社会舆论进来了，不是说光要这个。 你们专业人士， 哎，对了， 不是你们圈里的事儿了， 不是商贸部啊，不是说一定供销总社他们评了，现在媒体就开始进来了，由报社组织了，当时是《解放日报》组织的，这我得给您念啊，你看、我为什么一定得看着呢？我实在是背不下来， 对，确实， 这太容易混了，这实在是，哎，这十回啊，这十个什么的，九九年评的，有点新鲜的啊， 好、 但是也有不新鲜的 啊， 碧螺春。 哦，这太不新鲜了，每次都有啊、每次都有。 毛峰， 这也有好几回了。 瓜片 啊，有。 铁观音， 有。 不一样了啊 啊！ 恩施玉露 哦， 福建的银针 哦， 云南的普洱 哦，普洱来了， 哎，普洱来了啊，江西的云雾茶 啊。哦， 江西的云雾茶， 嗯， 还有一个福建的云茶，他写的，我不知道他说的是 福建的云茶是啥呀？ 这我觉得像是个笔误、但是你看啊，这有几个特点啊，咱们给您说说啊。第一个特点，老几位还在 啊，对， 是吧？碧螺春、龙井跟毛峰、瓜片这都在，但是多了什么呢？多了云南， 云南啊，啊， 云南普洱， 普洱， 这是1999年 哦， 这个时候。第一批到云南炒普洱的台商已经进去了 哦，资本运作的结果了，你说这是？ 也到不了，起码说他的名气大了，就是说这个有点海外知名了， 嗯， 啊，起码1999年的时候，在香港和台湾的地方就知道喝普洱了，但是那会儿他们就知道了，所以普洱茶 应该讲在上个世纪末崭露头角。 哦， 说那原来就有，但那是清代就贡茶，这咱谁不抬杠。 嗯， 但是真正说让全民所知能荣登十的名茶这路子的99年。 哦， 这是一个节点。99年之后那普洱茶了不得了。 哦， 普洱茶恨不得自己先评一十的名茶。 对 啊，今儿普洱都不爱跟大家玩了。 对， 自己我们评个十的名茶好不好、 嗯、 又是义武又是班章啊，他们自己来了。 嗯， 那是后话。 嗯， 当时来讲就是说他崭露了头角。 嗯， 还有一点我要跟您分享什么呢，您看啊，评了一个铁观音，福建银针，还有一个福建云茶。 嗯， 竟然有福建省三个茶登场。 哦， 这作为茶区来讲，福建要崭露头角了， 说明人家那边经济贡献大了。 对， 是不是 不光经济贡献大，您还记得吗，曾几何时呢，我是记得。 嗯， 这北京卖茶叶的起码90年代啊， 嗯， 福建的人居多。 哦， 基本都是福建的商人、 嗯、 福建籍的来北京卖茶叶。 哦，你不光是你们茶叶界，其他界也一样，真的就是福建那边的朋友经济头脑也好，包括吃苦耐劳的精神，这咱客观的说啊，比好多北方的人要强。我和多杰都是北方人，按说我们应该向着我们说话，但是客观的说，跟人家福建那边的好多人比起来，咱那个吃苦耐劳的精神比人家许是差一点，人家可是真吃苦，对吧。咱这好像，因为我这两天又认识了几个，就是现在做生意人家已经做得很大了啊，就是又是这个总代那个总代的，都是这个人物，那时候一说起来，这哪儿人都是福建人，人说人当年都是你们北京人不愿意干的好多活儿，我们干了，就苦啊累啊，就觉得但是也挣钱，最后人家一直干起来，所以各个行业大家想都能看到福建，包括现在大家到海外。福建的朋友也是非常厉害的、 嗯、 是吧， 对 啊， 所以这个时候福建的茶也厉害了。 对， 这三款都是它占十分之三、 嗯、 咱不管什么品种， 嗯， 就福建籍占十分之三， 嗯， 这个是第一次 厉害。 或者我再给您这么说，在中国十大名茶的评选上，一个省占十分之三的还没有过。 嗯，就这一回。 你别，不是往后就啊， 好， 你别看龙井厉害，龙井那你就一个呀、 嗯、 浙江省你占一个呀、 嗯、 对吧，就个人占一个那不算了，对吧、 嗯、 再往后呢，您比如说可能恩施玉露，这大伙知道的少 啊、 恩施玉露就有点这意思。 嗯， 恢复性名茶吧 啊， 但徐也不那么严格意义上，但是它是中国少有的蒸青绿茶。 嗯， 蒸青啊，不是炒青 哦， 这个很少见。 嗯 啊，这个很少见， 这有点古法的意思了， 很古法了，很古法了。它的做法和日本的做法很像。 嗯， 日本人那会儿跟咱学嘛。 嗯， 所以这个玉露茶当时在日本最受欢迎。 哦，他们喝得惯， 嗯、 是吧？ 这高级， 对吧？ 所以到今儿个，你到京都买茶，他还管那好茶叫玉露呢。 哦， 一个道理、 啊。对， 这跟咱学的啊。 嗯， 99年。99年，再往后01年还评过一回。 嗯， 这回就更可乐了。 嗯， 这回就太可乐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因为01年这回评的是美国人评的， 这大家得问问凭什么，是吧？你凭什么评？ 哎，美国的这个《纽约日报》啊， 哦， 这个大媒体啊， 嗯， 评过一回， 嗯， 啊，十大名茶，这不是怎么想不开了？咱不知道啊，这倒是不新奇， 嗯， 不新奇，我给大伙念念就得了啊。 嗯、 皇上茅峰， 嗯， 你看都这几位啊， 嗯， 西游龙井， 嗯。 洞庭碧螺春，他们仨老在前面待着啊。蒙顶甘露， no。 信阳毛尖， 嗯。 都匀毛尖， 嗯。 庐山云雾， 嗯。 安徽瓜片， 嗯， 安溪铁观音， 嗯， 看来是不爱喝岩茶， 嗯 啊，还有一个啊，振奋人心的啊，很振奋的啊， 那花茶是吧？ 茉莉花茶。 我一听你要振奋，我估计就是茉莉花。 这你别不服 啊、 哦！那这个印花茶， 嗯， 在外销市场上走得好着呢。 哦，香， 对， 哦， 香气好 啊、 哦！哎，销欧美， 但是你们业界还是不承认吧？ 那 这是美国人评的，是不是不算数？是不是？ 那不挺好？美国人都愿意关注咱这事儿了，这不是蛮好的一件事吗？你是，所以这回啊，同志们， 嗯。 来了茉莉花了 美国人评的， 这是纽约时报评的一次 嗯， 这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这个事儿、 为什么要评咱们的十大名茶？ 哎，可能还是觉得受关注吧，受关注吧。 嗯、 这是2001年，2002年紧接着，当时呢，这个是香港的文汇报也评过一次， 嗯， 但这个都很靠后的时候，因为这个基本上咱们都能很容易找到资料了嘛。你听啊，这十大名茶啊，2002年这版本啊，西乌龙井、碧螺春、 嗯、 毛峰这仨又在前面，啊， 嗯， 福建的银针， 嗯， 信阳的毛尖儿， 嗯， 祁门红茶，安徽的瓜片， 嗯， 都匀的毛尖儿， 嗯， 武夷的岩茶，福建铁观音， 嗯， 哎，这是这十大名茶， 嗯， 你注意了吗？刚才你漏一事儿。 落于什么花茶出去了，是不是？ 花茶是出去了 啊， 但是在《纽约时报》的这个评选中 没有红茶。 对 啊， 多有意思啊！ 对，他们不爱喝红，按说他们这根儿是应该喝红茶呀。 看来是喝不起中国红茶。 哦， 喝习惯了 利顿 红茶 啊，得喝那边的斯里兰卡、印度那边的。 你知道，得喝习惯以后就变成一口味了。 啊、 它也不是 就抽假烟抽惯了是吧？突然给个真烟，哎，觉得是假的，是这意思？ 你这样说，是吧？万一《纽约时报》听见了，所以这个每个人评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立场。 嗯， 是不是就代表了不同的观点，还有就是不同的结果？ 哎、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啊，段杰老师 啊，我这还没说完呢，你先说 啊，我先说， 嗯， 就是你看这十大名茶吧，我现在不太明白有没有一个特别你们茶叶界特别官方的机构可以评，就是说我评这谁最权威吧，就是这数据给出来谁最权威，就比如说。十大名茶咱都可以评，我和多爷老师我俩自己弄一个，在我们那公号写，我们多结合孙涛心中的十大名茶我也能评，但是就看人别人认不认，对吧？就比如说我是奥运冠军，我是世锦赛冠军，和我是在我们校运会上得的冠军，可能校运会我那成绩比你那还好，但是你不承认，就我说有没有一个类似这种官方的机构来给这十大名茶，比如我给你背书，我这盖棺定论，就是我评好使，你其他评呢，多少点民间组织的意思。你比如你像咱后来说那句，别管纽约时报评也好，说解放军是解放什么日报， 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评也好，你感觉你是报纸，你是一媒体，你可以按咱现在的话说，你属于是辅助参与机构，但你不是人这行里的，你说出来话。那你多少有点底气不足吧？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啊？是这么说啊？首先来讲，你讲这个有道理。 嗯、对， 你比如说那有一种明星呢，是大众电影这报纸评出来的， 哎， 那就是代表民意。 对， 哎，那你比如说，可是您要到某那个节上领奖去了，您某后了， 嗯、 您某地了， 嗯， 您就是专业认可吧？就这么个， 对对对， 就是这么个意思了。 嗯。 没有一个机构专门给十大名茶背书，名茶是老评， 茶叶协会有没有这个协会？没有茶叶协会， 有啊，当然有了。这名茶是老评，您记住啊，名茶是经常评，不评这十大名茶，这十大名茶这说法就业余， 容易得罪人，是不是？ 就很民间， 嗯， 这个说法本身就很民间吧， 嗯， 就是一个热闹性质， 嗯， 您比如说它是个部优， 嗯， 还是个省优 啊？对呀， 啊，这个是有啊。这常年都评啊， 嗯， 这个一直都是由委员会来评比的。比如说您这够省级评茶的标准了， 哦， 您送评呗，您送件送审， 嗯、 我们给您评， 嗯， 完了以后您是部级标准， 嗯， 您到部里去评， 嗯、 啊，农业部也好，商贸部也好，您也可以评啊， 嗯， 这都可以， 嗯， 但那什么十大四大，这听着有娱乐色彩。 哦，行 吧，您不跟这较劲了就，对不对？这是咱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所以为什么后来媒体容易接棒啊？ 嗯， 也在这儿呢。 嗯， 对吧？你看后来连着这几个都是媒体接棒。 啊， 它代表一种民心， 炒话题了等于。 哎，对了， 嗯， 再往后就不媒体接棒了。 嗯。就谁你们自己卖茶的人、 嗯、你想想 马连道自己办一个马连道茶城十大名茶， 哎，有点类似 啊、哦。 再往后谁接棒呢？ 商人 茶博会接棒。 哦哦哦哦哦，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六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所以现在博览会不是成风吗？ 嗯， 这二年不闹博览会的吗？ 嗯， 是不是？ 也是从人家巴拿马那儿学的吗？是吧、 哎？对对对，博览会就接棒了 啊、哦！ 你比如说比较怎么说呢？正式的一次吧， 嗯， 就是2010年的世博会， 嗯， 世博会评过一次， 评中国十大名茶， 哎，评过一次， 世博会官方给评的， 评的 哦， 中国官方评过一次十大名茶，这就相当于巴拿马评了， 嗯。 啊，不就是 类似一个意思，一个组织吗？是吧？ 博览会嘛，对吧？这个十大名茶呢是什么呢？ 嗯， 这可就有意思了， 又有意思了。你们花茶进去了吗？ 嗯、咱们花茶没进去啊，进去了 啊，真进去了， 进去了。 好， 在最后一位了，没看见的 啊， 我们看看啊， 嗯。 首先来讲呢，这个我念的时候，我还是念茶种类， 嗯。 我不念品牌，它带着品牌的。 哦哦哦哦， 它带着品牌的。 嗯， 这十大名茶分别是什么呢？老的可踢出去好几个啊。 嗯， 西游龙井还在。 嗯， 都匀毛尖还在。 哦， 安溪铁观音还在。 嗯， 武夷山的 岩茶， 大红袍 啊，这回就不叫岩茶了，人家大红袍了。 大红袍了，叫大红袍还在啊。祁门红茶还在。 嗯， 六安瓜片还在。 嗯， 还有花茶。 哦， 还有什么？可有两个新秀 哦， 一个是福鼎白茶 哦， 一个是安化黑茶。 哎呦，一白一黑， 哎，再加上一个天目湖白茶 哦， 这是十大名茶 哦。 这个你看， 市场变化了，这说明 时代新风貌吧？ 啊、哦， 这是不是算时代新风貌？ 对， 当年哪有白茶的事儿？ 哪有黑茶的事儿、 哎？对，说的就是。这俩排四圈还在门外边站着呢， 对吧？ 不可能进入法眼啊！ 啊，真是， 对吧？ 啊， 哎，你看看，这2010年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哦， 人家有了话语权了。 哦， 人家登堂入室了。 现在要再评是白茶、 还有 黑茶，还得有人家。 肯定。 黄茶是不是现在也还是凑不上？ 啊，凑不上，凑不上，那肯定凑不上。 哦、 你看，专门能出来一个福鼎白茶了。 哦。 那你想想，不一样了。 哦， 这个时候白茶，你看那个地位， 资本 上来了吧？ 是吧？ 人家确实，那现在评更得有了。 嗯， 在全国人民、全国爱茶人的心目当中有腕儿啊。 哦， 一提起来都知道啊。 对， 这也很重要。 怎么，普洱没有了 啊？ 没有我们普洱茶了这一把。 他许自己单出去弄 是吧？是没有我们普洱了吧？我刚听的是没有普洱了吧？ 对，他可能自己单出去弄一个，咱不知道啊。 所以你看，我就说这个十大名茶评来评去吧，老有人不服，所以这就证明这个评选不是那么正规，是不是？ 他就是有争论嘛。 啊、 这回你比如说有黑茶了，有白茶了， 嗯， 还有这种天目湖白茶， 嗯， 天目湖白茶是绿茶， 哦， 就跟安吉白茶一样， 嗯， 哎，但是这里边又有一些资本的运作呀，人家是不是做得好啊？ 哎，是不是在组委会那儿赞助的多呀？ 啊，不光是， 啊、 应该是推广。 哦， 你在市场上你要不停的投入，不停的推广。您再是历史性名茶，您20年、30年不打广告， 嗯， 不在市场上露面，还是要被人淡忘了。 哦， 还是要被人遗忘的。 嗯， 现在咱们为什么那么多餐饮老字号、老企业， 嗯， 也得频繁的上媒体上曝光啊？ 对， 也得接受采访啊。 嗯， 甚至脑子活泛的一点还玩抖音呢。 啊，真是 啊，玩那新媒体了。 嗯， 为什么呢？也怕人家忘了。 哎，对，这一辈人认完了以后，再下一辈不知道了，你这买卖开不下去。 江山代有才人出嘛， 嗯， 是吧， 嗯， 真是各领风骚数百年，您不一定什么时候您就被淘汰了，往下顶， 哎，嗯， 所以说后边这些茶能不能您再是我历史性名茶，咱们龙井你要是不努力 不能吃老本儿 也不行。 嗯， 但后来再往后，平时咱不能介绍了，那太乱了。2010年往后就乱套了。哎呀，我说就是，那就咱这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啊，基本上就这么一个程度。 这也说明人家市场是空前繁荣。 哎，您讲的好， 嗯， 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叫中国十大名茶评比委员会的组织。 哎，这个委员会终于官方了，我非常欣喜的听到了他的出现啊， 就他评的不靠谱。这个我后边接着说啊， 嗯， 这个委员会就出现了。 嗯，这委员会也是一民间组织，自己是不是几个茶叶商人自己弄？ 嗨，说不上来吧，反正这个也有官方的性质，民间组织。 嗯， 他评的这个不行。 嗯， 这真的是，咱不是说啊，真的是不行 啊。 但是呢，应该是这么说，总体上。评这种茶，我觉得对茶是有促进作用的。 哦， 啊，就是还是有促进作用的。 嗯 嗯，因为你比如说，不，刚才您讲问我什么省优啊、部优啊， 嗯， 那多了，那一次能评20-30种 啊，真是， 这个是有用的啊。就是用处在哪里呢？第一个，它是对行业的激励。 嗯， 咱都得本着那好的来呗。 嗯， 是，你怎么知道你能当十大名茶？那明儿我努力，我也十大名茶。 嗯， 是吧？那白茶、黑茶，这不都是例子吗？ 嗯， 那当年你要80年代评的时候，你怎么想到他能超过去呢？ 嗯， 你怎么想他能把黄氏毛峰踢出去呢？ 哎，还真是。 哎，人家就把黄氏毛峰挺出去了。 嗯， 他来这十大名茶，那就是说这里边有行业激励的作用。 嗯， 第一点吧。 嗯， 第二点，评上十大名茶，反而对这些茶又是一种推动作用。 哎， 您当年可能行业内部有名。 嗯， 越评上十大名茶，您就更大名气了。 嗯。 是吧，那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嗯， 这对你行业的促进是很大的。 嗯， 对一个地方经济的拉动应该讲也是很大的。 哎， 啊，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嗯， 你再比如说对公益的推进有好处，你想评名茶吗？想评哈，你努力啊。嗯， 对， 这努力不是光打广告就行了。 嗯，还确实像多野老师说的，嗯，虽然评委不同吧，但是他可能还是有一些相对的，咱说评奖的标准也好，等等这些，就算是有点投机取巧，你知道点他的小爱好也好，但是总体来说，他还是希望你更加的往精细，对吧？标准化，这个方向要走，往高精尖的方向走是没错的。 您肯定是这样的。您说我就参与回评，我没评上，没评上，我告诉您，对您这也有好处。 哎， 对您的提高也有好处。 嗯， 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多选手爱参赛啊？ 嗯， 说我上奥运会场上转一圈去，我还年轻，我今年没得奖， 嗯， 没得奖没关系，我这得到了锻炼。 哎，还真是， 我得卯着这劲儿去的。 嗯， 我得有这锻炼。那您说这种比赛有没有意义啊？ 有， 那，嗯，当然还有它的意义所在。 你得跟人家学习，就是你得到那个大场面上，人家说练的练的，是吧？看看自己边都做红茶，人家红茶为什么能得奖？我这红茶为什么得不了奖？你得老反思，包括咱们就说简单的，从外观上怎么让人家还没喝你这茶沏出来一看觉得好，这也是需要你改进的一部分。包括说这样子，嗯，怎么做让人觉得哟还没泡呢也觉得好，这几步都做到了。咱老说那为什么多野老师老说我这个枯树叶子这个事儿，这就说明这人的第一印象有时候一旦形成啊，它特别顽固，对吧？对于我们评的好多茶，尤其是这些后起之秀，你原来没有固有印象的，在人家脑海中没有一个那么大的名号在那儿撑着的时候，你给人家留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往往非常重要。你一开始就说拿一枯树叶子上去，你说哎呦老师我这茶可好喝了，可好，我还没喝呢，我就干看你这枯树叶子，我可能觉得样子差点，你要评个